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在融环的情况下，自身魂力输出达到最大化，此时再使用的魂技威力无疑会倍增。白赤色在掌心中凝结，这一次火舞释放的不再是炽热，而是凝聚的爆裂。一个只有鸡蛋大小的白色光球飘然而出，直奔空中的唐三飞去。释放出这个白色光球后，火舞的脸色顿时变得一片苍白。与火无双的攻击不同，火舞手中的白色光球刚刚出手的一刹那，唐三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变得迟滞了，仿佛那颗看上去不大的光球拥有无限的吸引力。身在空中的他本就无法闪躲，眼看着那白色光球向自己疾飞而来，现在能做的也只有硬挡。尽管身处不利的位置，但唐三却依旧没有放弃，右手一抬，今天第一次释放了第三魂技。绿色的光球从唐三掌心中射出，瞬间扩张。在他的刻意控制下，这张蛛网的覆盖范围缩小了许多，但密度也变得很大，哪怕是白色光球那样的体积也无法从中穿越。白与绿两种光芒在空中交汇，就在二者接触的一瞬间，唐三的脸色变了。白色光球竟然从那极其坚韧的蛛网束缚中冲了出来，它竟然是在高速旋转着，而且看上去浑圆的表面竟然像是充满了切割力。一根蓝银草紧接着抽了上去，但就像蛛网束缚无法阻挡那白色光球一样，唐三的蓝银草抽在上面根本无法改变其方向，只有蓝银草自身的折断。通过两次接触，唐三明白过来，这颗白色光球所蕴含的魂力应该是火舞在释放两次第三魂技后剩余的全部，而且还是经过压缩的。整个光球完全是在火舞的意念控制之下锁定住了自己。以唐三的情况，如果没有像火舞那样完全可以凝聚的魂力，是无论如何也挡不住的。当然，唐三忽略的一点是，这个白色光球不但是火舞输出的全部，而且还是他用融环技能输出的全部，威力甚至超越了他所有魂力凝聚的总和。为了战胜唐三，他已经放弃了后续的比赛。眼看着那白色光球就要轰击在唐三的身上时，唐三的身体却突然消失了。蓝银草对白色光球无效，不代表着就没有作用。两根蓝银草重重地抽击在地面上，利用反作用力将唐三的身体送入空中。就在那白色光球从下方追来，快要追上唐三的身体时，唐三手中一根蓝银草射出，直接缠绕上了火舞的腰间。此时火舞魂力耗尽，根本就没有反抗的机会，他只觉得腰间一紧，下一刻唐三的身体已经瞬间在他面前放大。没错，唐三就是以火舞为目标，利用他的体重改变了自己在空中的方向，直奔火舞冲了下来。在拉力的作用下，唐三在空中移动的速度快了很多，两人距离又不远，几乎是一瞬间就碰撞在了一起。火舞下意识抬起双臂想要推拒唐三，可唐三只是双手一分就化解了他推出的双掌。就在两人身体撞上的一瞬间，唐三的一根蓝银草已经将他们的身体紧紧缠在了一起。火舞只觉得一股大力传来，唐三的身体已经转向，火舞自然而然地挡在了他的面前，就像一面盾牌，而那白色光球正带着呜呜声响急速追来。空白，火舞脑海中已是一片空白。那白色光球在锁定唐三之后就已经无法改变了，但此时此刻他却成为了唐三面前的挡箭牌。火舞怎么也想不到，这场战斗到了最后居然会是这样的结局。他知道自己已经输了，可是他真的不甘心。 要死了吗？ 火舞对自己的攻击威力有多大再了解不过，他知道以自己此时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可能挡得住那样的攻击，结果只会像唐三的蓝银草那样破碎而亡。 死就死吧，就算死也要让你陪着我一起下地狱。 火舞猛然张开双臂紧紧地抱住唐三，更是放弃了用自己最后一丝魂力进行防御。他相信那白色光球穿透他的身体之后会给唐三造成极强的创伤。紧紧抱住唐三的同时，他在心中恨意的催动下更是一口咬上了唐三肩头的肌肉， 这一口咬得非常狠，牙齿收紧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了温热的液体流入了自己口中。 何必呢？ 身体似乎在旋转，火舞紧抱不放的双手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从唐三背后冲出，他的手再也无法抱住唐三的身体，自然而然地松开了，但两人之间还有那根蓝银草的缠绕依旧紧贴在一起。 妹妹！ 火无双在惊呼，赤火学院和史莱克学院的人也都在惊呼，可他们想要挽救却已经来不及了。双方几乎是同时向场地冲去，但是他们却看到了唐三突然再次转身，不但没有用火舞做自己的盾牌，反而自己变成了火舞的盾牌。当唐三将自己和火舞缠绕在一起时，并且以火舞做盾牌的时候，目的只有一个，逼迫火舞放弃这次攻击。他哪里知道，连火舞自己都无法控制了。看着火舞充满恨意地紧抱自己，还有他眼中那视死如归的光芒，唐三吃惊地发现，这丫头竟然是要和自己同归于尽。唐三和火舞并没有任何仇恨，在他看来，火舞只不过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孩子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救下她是唐三唯一想到的选择。所以他在那白色光球即将来临的一瞬间转身，用自己的背去面对那充满了压缩能量的白色光球轰击。八蛛矛的涌出正好将火舞的手臂震开，让攻击完全落在了唐三的身上。唐三没有让八蛛矛全部弹起，而只是涌出半尺。下一刻，那白色光芒已经完全绽放开，根本不可能有人注意到唐三背后瞬间的变化。唐三脑海中也是一片空白了，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似乎变得很轻，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飞翔，没有疼痛，只有瞬间的麻木，整个人都变得麻木了。尽管在那一瞬间他已经将玄天功全部凝聚在自己背后，但他身体还是麻木了。火舞也觉得自己飞了起来，剧烈的震荡令他大脑一阵晕眩，几乎是下意识，他紧紧抓住了唐三的手臂，麻痹几乎是一瞬间转化为铺天盖地的疼痛。唐三的神智恢复了半分，在即将落地的时候，他偏转了自己的身体。 既然要做好人，索性就做到底吧。 两个人的身体砸到地上，唐三在下，火舞在上，一瞬间的重力险些令唐三疼得晕了过去。他之所以让自己用后背着地，也是为了掩饰八蛛矛。他清晰地感觉到了八蛛矛在颤抖，甚至已经出现了破碎的声音，而自己的背后更是没有一处不疼。一口逆血夺口而出，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五内俱焚的感觉，体内的气息不断翻涌，似乎像是燃烧起来了。玄天功不愧是玄门正宗上乘内功，在爆炸的一瞬间尽可能地护住了唐三的身体，再加上八蛛矛的阻挡，虽然唐三已经受到了重创，但却并不致命，这是唐三仔细计算的结果。在他带着火舞转身的时候，他就已经计算出凭借自己的防御绝不会死。缠绕在两人腰间的蓝银草已经被爆炸力轰碎了，但火舞的双手依旧紧紧地抓在唐三的手臂上，他整个人的身体都在颤抖，不知道是因为愤怒恐惧还是其他的什么。双方的队员都已经冲了过来，唐三睁着眼睛看着近在咫尺的火舞，冲他微微一笑。他的脸色虽然苍白，但那淡定的气质却没有丝毫改变。 还没报告吗？你赢了。 火舞看着唐三，瞳孔重新聚焦，此时他才发现自己抓住唐三双臂的手已经被鲜血染红，那当然不是他的鲜血。他之前清晰地感觉到唐三身体奔涌的魂力，用唐三那并不比自己高的身体完全挡住了所有的伤害，火舞所承受的最多也只是一些震荡而已。 赢了？真的是赢了吗？ 妹妹，你没事吧？ 我没事。 而此时小舞已经泪流满面地将唐三搂入自己怀中，绛珠的恢复光环像是不需要耗费魂力似的疯狂催动，奥斯卡的一根恢复大香肠已经塞入了唐三口中，要不是唐三及时用言语阻止宁荣荣，恐怕他那四个增幅的技能将会毫不犹豫丢到唐三身上。 哥， 傻丫头，别 别哭啊，哥哥这不是没事吗？ 唐三抬手想去摸小五的头，却发现自己的手臂怎么也抬不起来。其实他在面对火舞的时候，这场比赛本来就没想要赢。所谓做人留一线，他已经战胜了对方六个人，这场晋级赛最后的胜利肯定是属于史莱克学院的，又何必赶尽杀绝呢？真的一穿七，爽是爽了，可双方的仇恨恐怕也将注定成为烙印。他并不希望这样，所以在比赛中，唐三原本也只是打算尽可能地耗费火舞一些魂力，让整场比赛在史莱克学院下一个出场队员中结束。可谁想到火舞对他的针对性居然这么强，最后居然弄成了这样。当戴沐白将唐三背起，露出他的后背时，史莱克学院众人几乎同时倒吸一口凉气。唐三背后的衣服已经完全破碎了，尽是一片血肉模糊，有的地方甚至已经能够看到里面的骨头，就连他的双臂也已经被鲜血染红，软软地垂在身体两旁。这是何等样的痛苦！可唐三脸上却依旧带着那丝淡定的微笑，似乎这些痛苦并没有出现在他的身上，只有额头上不断涌出的汗水才能告诉所有人，受到创伤的是他。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